問太太，如果即係兩隻就龍，你揀乜嘢？啊，即係邊樣慘啲咧？啊，聾咗慘啲咧，即係話盲咗慘啲咧？咁我太太就話咧，就盲咗慘啲，因為咧，即係佢寧願聾，唔寧願盲。因为咧盲咗咧就照顾唔到自己呢样，我睇下选择。咁我选择唔同，我宁愿盲，我唔宁愿聋。因为咧聋咗就整个世界听唔到任何嘅声音，有感情透过声音啊。咁我大家嘅选择唔同，不过无论如何点样啦，唔知你拣乜嘢。如果真系要拣嘅话，咁但无论如何啦，无论盲嘅或者聋嘅都系惨噶啦。今天我睇个故事是关于一个盲子，可能大家熟悉呢个故事。耶稣去接近耶利哥的时候咧，有一个瞎子，一个盲嘅人咧喺路边讨饭啊，一个盲嘅唔能够照顾自己啦，只能够讨饭。当时有见到好多人经，即系唔系见到，听见好多人经过啦，就问咩事啊？咁虚陷嘅，咁佢啲人就话咧系拿撒勒耶稣经过。这时候他就呼叫了，大卫的子孙啊，可怜耶稣啊，可怜我，可怜我。然后当时的人就在前头走远，就叫他不要吵啊，责备他，不要出声。他越来越大越大声，就再嗌一次，大卫的子孙可怜我。耶稣就站住吩咐，就将这个盲人就领过来他跟前，然后就问他，你想我为你做些什么呢？这个盲的人就说，主啊，我要能够看见。耶稣就话啦，你可以看见，耶稣施行医治，令到呢一个嘅瞎子可以嚟到去看见，然之后就话你嘅信救咗你。这个瞎子即刻喺神迹医治之下可以睇到，然之后就跟随耶稣一路荣耀，即归荣耀俾神。众人见到呢个神迹，就都去到赞美上帝。这个好简单嘅故事，同我先讲一次，可能大家听呢个故事好多次，同大家重温一次，重温一下。呢个故事里面特别嘅地方就系、是，我先睇特别就系话呢一个嘅当个瞎子问嘅时候，啲人答佢系乜嘢咧？系拿撒勒耶稣经过，系拿撒勒耶稣经过。然之后佢嘅答复好奇怪。嗱，啲人点样 label 呢个人咧？呢个人就系拿撒勒耶稣，但系佢嗌嘅时候咧，佢冇嗌拿撒勒耶稣啊，帮我啊，啊，可怜我拿撒勒耶稣，佢唔系咁答佢，唔系咁呼喊耶稣，佢呼喊为大卫嘅子孙啊，耶稣可怜我。啲人话呢一个系拿撒勒耶稣，然之后。这个瞎子说可怜我大卫的子孙，两个不同的名称，一个是强调他出处，他是耶稣是拿撒勒人。这个瞎子很明显知道关于耶稣，因为拿撒勒耶稣只不过住处而已，但他知道这个瞎子拿撒勒耶稣，住拿撒勒的人耶稣是谁？是大卫的子孙。大卫子孙表示什么？因为他很巴闭啊？但是古时大卫王的子孙很厉害啊，是不是啊？当然不是啦。如果今天你就是哇，这个人巴闭啊，谁说这个是清朝爱新觉罗氏？知爱新觉罗氏啊？就是那些 清朝那些皇帝的姓氏。他罗新罗的后裔来的，哇，会不会啊？当然不会啦。就算连末代皇帝溥仪啊，这个末代皇帝后来都是老倒在街头。即是这个 term 已经不是一个特别的，他是我生到过来的后裔，那怎样？他大卫子孙又怎样？约瑟呢？约瑟是大卫子孙，是不是耶稣的父亲？约瑟大卫子孙，只不过穷的木匠，没有 nothing special。 他的大卫子孙不是说哇很巴闭，因为大卫子孙不是串去一个皇族的后裔那个辉煌，而是串去一个另一个层次。这个层次以上我先所讲到 耶西的根，将来的尼赛亚是来自耶西，将来的尼赛亚来自大卫，大卫子孙尼赛亚救世主。他呼喊的不是呼喊一个显赫的祖先，他呼喊的是我知道你是尼赛亚，你是救世主。他能支持以往之听过耶稣基督行神迹的故事，所以他知道耶稣基督可以行神迹。但是这里不是只说你是一个行神迹可以医到我的人，所以我求你可怜我。这个不是神迹那么简单，而是尼赛亚，而是拯救者，不单拯救人的身体都可以成为百姓的盼望，是那个层次是高过医治，更加高过王族，是救主拯救者尼赛亚。即是说当这人说他说他是拿撒勒耶稣，然后他叫说但他子孙可能我层次是不同的，这个层次指向的是救世主，高的层次的。所以耶稣的说话说你的信救了你，这个信是指向他对耶稣基督就真真正正那个的认识。这个故事有两种人，一种是看得见的人，就是可以开，就是有眼睛看东西的人，一个呢是看不到东西的人。但在这个故事里面，似乎那些太渴就答他的人的话，那么说是谁在拿撒勒耶稣，似乎这个盲这个人呢看得更多。这个不单是拿撒勒人耶稣，或者甚至一个识医治的耶稣，他更加是救主，是人类的盼望，是犹太人那个盼望。有时盲人呢很奇怪的，我是黄帝，我是黄帝仙大的，咁有时经过你黄帝仙嗰啲庙咧，就见到咧喺街，即系黄帝仙前面前诶附近咧，有啲人睇，即系睇帮人睇签啊，睇相啊，有啲人盲噶，有啲盲啊，真系要龟壳嗰啲龟壳咧，即系咁喺度指啲咩迷津，咁我咪几好笑嘅吓。开眼嘅人去问啲盲人去指啲迷津，然之后盲嘅啊，真系好讽刺，好讽刺，亦都好荒谬啊！但系真实世界里边咧，真系有时盲人咧睇嘅嘢时清楚过即系有开眼嘅人吓。盲嘅人睇唔到嘢，但系佢哋声音好灵敏。他们对那个 3D， 即是他们对那个三维空间那个的，对空间这样的那个触觉是过于我们的。啊，里面就是，我以前就是认识一位不是认识其中教会姊妹，有一次去家访的时候，他刚刚有个琴撞到他老师有教琴，我等我在那等的时候呢，我看过是一个盲的琴师教他的姊妹来弹琴，哇，好犀利！个盲的教他的时候，一指那个琴位就是那个琴位了，好准，好准，好准。因为盲人那个触觉是我们想象不到，神创造万物很奇怪。当一个人的某个器官停了的时候，另一个器官就发挥一个更加厉害的境界。而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盲人似乎比开眼的人更加明白更多，更加认识主耶稣基督是哪一个。如果看回整个约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时候，我很有趣，我翻前少少看，有没有翻前少少看，在第十八章第九节开始，十八章第九节开始讲一个法利赛人同一个税吏的祷告，大家很熟悉的故事都是啊。那个税吏，那个法利赛人就说：啊，神啊，我几巴闭，我几好啊，几敬虔啊！啊，我冇行衰嘢，我唔会睇下嗰个税吏。而那个税吏咧就远远站住话：神啊，我乜乜乜乜。这个故事里边，那个法利赛人 睇到嘅系自己嘅公义，睇到自己嘅几巴闭、几属灵。呢、这个故事，呢、这个法利赛人系盲嘅。我当然唔系指佢冇眼睇唔到嘢啦，而系佢睇唔到自己嘅不足，即系睇到自己嘅好嘢，睇唔到自己嘅睇，即系自己嘅，即系喺神嘅面前冇一个真正嘅义人。但呢个法利赛人就将自己睇得好高。呢、这个法利赛人眼冇盲，但个心系盲嘅。去到第十五节，主耶稣基督接待呢、这个呢一、这个嘅小朋友，啲人去制止佢责备，例如责备两个字。当啲小朋友再去接近耶稣嘅时候，啲门徒见到责备嗰啲人，做乜带啲小朋友嚟搞阵啊？佢呢班人睇唔到耶稣眼中嘅小朋友，然之后耶稣责就反转头话俾佢听，让小朋友到我这里来，唔好禁止佢哋，因为神国里边正系呢啲人，你见唔见到啊？凡要承受神嘅国嘅人，如果唔似嘅小朋友，我就唔能够遵神嘅国。呢、这个故事里边，呢班人睇唔到耶稣，所以入边人系一啲好似小孩子嘅心嘅人。呢、这个故事里边，责备小孩子嘅人系盲嘅，睇唔到耶稣心肠，睇唔到所有小孩子代表嘅纯真。跟住去到18节，好熟悉嘅故事啦，又系吓，一个财主吓。觉得自己问耶稣点解可以承受永生，然之后耶稣就话你变卖所有嘅咧吓，就可以即系跟从我。然之后嗰个财主就忧忧愁就走咗。然后耶稣话咧，贪财嘅人进天国系好难嘅事情。呢、这个财主呢、这个少年官啊，话你喺经文里边有嘅财物财富，但系佢又想永生，但系两者平衡之下，佢觉得不可以放弃，于是他忧忧愁愁又走，因为他很富足。这个有钱人有他的财富，当然他看到东西，但是一样是盲的。盲人看不到什么，看不到物质财富只是短暂的，唯有永恒永生才值得争取。他宁愿放弃跟着耶稣，都不想，不宁愿抌低他有珍惜的钱，他是心灵黑眼的人。然后去到下一节，主耶稣基督和十二门徒预言说，有一天他将被包给外邦人，外邦人会去戏弄他、凌辱他、退口水在他面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天之后复活。这时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不晓得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意思。经文很容易，这些字眼上容易我们令他误导，就是咧，佢班人门徒唔明白，因为咩啊？一样都睇唔明白意思，因为咧，耶稣意思讲得好隐晦，系咪隐藏咗？佢哋唔晓得，系咪耶稣讲得唔清楚啊？唔系，做咗唔清楚，我系帮人要戏弄佢、凌辱佢、吐口水佢面上，咁仲唔明白？系因为乜嘢啊？系因为呢班门徒心灵盲咗，耶稣点讲佢都唔即系听唔入耳啊！吓，听唔入耳啊！吓。就如老公嗌老婆嗌老公做家务，啊，老公当听唔到，系咪听唔明啊？唔明，唔系唔明，而系唔想听，唔想明。呢班门徒心灵系黑眼嘅，讲，但系佢哋睇唔到，因为佢哋唔明，佢哋心灵系黑眼嘅。所以你睇翻第十八章嘅话，你发觉一个一个心灵黑眼，开得眼见，但是心灵却睇唔到真相，睇唔到真理，睇唔到上帝意思的人，一个一个都是黑眼的故事。而整个章里面最睇得清楚的是边个啊？似乎是一个真正黑眼的人，他睇得清楚，他知道这个是大卫的子孙，这个是尼采啊，弟兄姊妹，真正对神的认识很重要。不对神有真正认识的话，就不能得到真正的救恩。在约伯记第22章第21节，不知道你先背过经文，你要什么话？认识神，怎么 你们看他什么？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什么？临到你。真正的认识才带来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福气。当你不能够对耶稣有真正的认识的话，我们只是很肤浅，我们真理不得扎根的话，我们好像以为认识耶稣，他哪里？我知道他是拿撒勒耶稣。我们表面的认识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带给我们真正的福气。有真正的认识才让我们经历到真正的平安，领受真正的福气。弟兄姊妹，你对耶稣的认识在哪个层次呢？有一次，我细女，我大细大女同细女喺香港嘅时候，都读呢个女喺沙田读呢个浸信会里面才小学。咁有一次咧去家长会嘅时候咧，咁就个校长又讲个说话咧，我好深印象嘅。那个校长上嚟发言嘅，即系讲嘢嘅时候咧，佢就话咧：我嘅希望入得嚟里面在小学读书的小朋友将来都上到天堂，这是他的心愿。哇，一个好宏愿，入得嚟嗰间小学读书的学生都能够将来入到天堂。圈浩荣牧师在平安堂侍奉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一样是同一句说话，入得嚟平安堂信耶稣的将来都上到天堂。不过这个理想是不会实现的。跟随耶稣的是不是过了上天堂的？不是。有人背弃耶稣，出卖耶稣。耶稣说过将来有的人是以为认识耶稣，但将来是进不了天堂的。我经常呼唤你，但耶稣说根本从来不认识你。我不会做得到，耶稣都做不到。牧师将来我做的是尽力而为，将真理和弟兄姊妹分享，提醒大家究竟我对耶稣认识是否真确认识，是否很肤浅的认识，而不能够真正认识耶稣那个的属性。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鼓励弟兄姊妹坚固信仰的根基，很重要的根基。不稳定的请个故事，根基不稳阵的，当冲击来到时间就会冧。当根基稳阵的时候，就算雨淋风吹，我们的信仰都能够稳定。在这里祝愿大家，我们的信仰能够经得起挑战冲击，我们的信仰也能够挑得起什么审判。因为将来在审判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分开真信徒假信徒，分开你真正信耶稣的有生命改变的信徒，同埋啲自己以为自己信耶稣，但系从来未冇失生命改变的人，将来要分别呢样嘢。牧师将来我做嘅尽力以为嘅解释，但最后仍然都系大家姊妹去面对将来个审判。喺中国大陆里边咧，做医生危险嘅，你发觉唔知唔知啊？越嚟越发觉咧，系即系喺报章知道咧，喺中国大陆做医生嘅咧。是越来越危险的。为什么？你看很多个案，就是你的病人家属，你医我的家属不医不好，就斩死个医生的。你没听过这个故事？所以在中国大陆做医生是高危行业。做牧师都挺少高危的，是的。将来上到天堂，斩了牧师，一直搞到我上到天堂。斩不到我的，将来终都是高危行业。 Anyway， 尽力而为，弟兄姊妹要认识真理，认识真理，真真正正的认识我们的主。他不单是施行神迹，不单是给我们生命，即生活平顺，给我们平安，更加要改变我们生命，让我们生命得改变的主。如果我们生命不得改变，耶稣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到发挥，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生命里面没有耶稣，只不过星期日回来教会经历耶稣的话，我们并可能极有可能我们并不是真真正正信耶稣的基督徒。你留意跟着 跟住我哋喺第廿喺其中节里面第三十九节里话，在前头走啲人就责备佢，叫佢唔好出声，佢越发出声。点解喺前头走嘅人要责备呢个瞎子啊？点解要呢个瞎子话我耶稣大卫嘅子孙帮我，点解要责备佢啊？啊？咁呢样嘢点解前头走嘅人就系点解前头走嘅人咧？嗱，圣经时啲笑话咧系好少，即系无谓嘅描写嘅，写先通常都有意思嘅。有啲即系同耶稣一齐嘅人就责备佢，咁你梗系同耶稣一齐嘅人责备佢啦。但系呢个强啲系在前头走嘅人责备佢，有冇特别意思噶？前头走嘅人系咪因为嗰啲位置上面最接近嗰个瞎子，所以系嗰班人话责备佢咧？系咪位置上嘅缘故咧？可能系位置上最近个瞎子，所以话叫你唔好收声，收声。冇嘴巴闭，咪位置上咯，抑或系心态上面嘅？咩叫心态啊？我哋要明白，唔系每一个当时，我应该话多数嘅人喺当时都认为耶稣今次我知道呢、这个佢近耶利哥。十九章就入耶利哥，跟住十九章尾嘅时候就主耶稣骑路入耶路撒冷。对于好多人嚟讲，耶稣今次系要去称王噶，要去带领百姓离开罗马嘅辖制统治。呢个佢哋嘅错误理解，佢睇唔到耶稣要讲嘅，佢哋唔系根本耶稣嚟唔系要嚟改变呢个政局，耶稣带嚟嘅另一个嘅天国，另一个嘅境界。但啲人唔明白，但系当时即系 just why 即系当然都后来俾人捉拿时候，啲门徒四散，因为同佢所期望嘅唔相同。直到耶稣咧复活之后，佢先系真正嘅明白喺个心态里边，耶稣今次嚟系要拯救百姓离开罗马嘅统治。依咁嘅理解里边，在前头走嘅人系咧对呢个期望更加着紧嘅人。哇！今次掂啦，我哋俾人呃俾咁多年，我哋有救啦！快！因为财前女走喺种心态上面比较心急嘅人，依时，当有嘅嘢，所以呢个时候走未必系门徒啊，唔好系未必系门徒领袖，总言之系啲心急嘅人啊！快啲嘅，喺咁嘅情况里边，当呢、这个。盲人话：耶稣啊，可怜我吧！喂，我哋做啲大事啊，我哋拯救啊，拯救百姓啊，我哋要统即系要改变世，改变呢个时局啊！呢度左头左势，你走开啦！你唔好出声啦！你不许他作声。因为我们在做大事，你不要左头左势。其实想想这个人，想想当时的环境里面，这个人这个瞎子看不到东西，很可怜，一个痕迹。但是这班走前走的人，在可可里面都不愿意停一停步去医嘅人，因为佢觉得有更加紧要嘅事，你嘅事 nothing 唔紧要嘅，你唔好出声责备佢，责备一个黑眼嘅行乞者，系因为佢觉得有更加紧要嘅嘢要做。耶稣有冇同一个心态啊？当然冇啦。耶稣站住 stop， 当啲人唔肯 stop 嘅时候，耶稣 stop 喺度停咗。站住，啲人要行快啊！耶稣站住，吩咐俾人领瞎子到前，然之后施行呢个嘅医治。啲人唔愿意花个时间搞啲无谓嘢，耶稣基督愿意，耶稣基督愿意，因为佢系关乎生命，关乎呢个人嘅福祉医治，系关乎佢嘅生命，关乎连率。关乎 好啲咯。其实系更加，我系好紧要，唔应该被忽略嘅嘢。我有时反思，有时好多时我都类似咁嘅情况。有时我哋会忽略咗一啲，我哋觉得唔系好紧要，而其实好紧要嘅嘢。我再讲一次，有时我哋都好似嗰班人一样，忽略咗一啲可能我哋觉得唔系好紧要，而其实好紧要嘅嘢。平安堂，我喺教会侍奉咗有十多年嘅时间，有啲嘢系成就到，有啲嘢系成就唔到，吓。咁你年年都唔能够带领多鼓励顶多啲弟兄姊妹参与团契，参与主日学，崇拜我弟兄姊妹都嚟下。即系唔嚟吓，原因可能系好多原因啊。第一个原因系觉得呢啲唔好重要，其实分主我唔好紧要嘅嘢，团契查经可以，我啲更加紧要嘅嘢要做，所以可以选择就唔翻。就唔瞓，因为我有更加紧要嘅嘢去做。如果一个对圣经好认识嘅人，已经好熟灵嘅人，翻唔翻主可能唔好重要，但系唔系，系咪？我最近好开心啊！我一见到个肥猪，哇！真系～猪仔睇住佢一日肥，只手一路似瓜仔咁样，真系捧上手系有份量嘅。小朋友好柒得啊！好彩我搞到我女，因为我女系暂时搬翻嚟住，方便照顾，真系疲于奔命吓，疲于奔命。一日喂嘢喂，呢、这个猛食猛食，一日又要肥，我成日话呢个小朋友要减肥，减肥，因为真系好犀利啊！肥猪仔、肥猪女，有时我嗌我大女，喂嗌佢阿奶妈，真系有做奶妈啊！某程度上。宣浩为牧师都是奶妈，一个礼拜分一次粮，灵奶同弟兄们分享信息。可惜在宣牧师的眼中，大部分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对不住讲讲句，是骨瘦如柴的，圣经知识不好够，所以我深度不足，是不是因为呢？是不是没有奶水呢？希望先没有奶水，可能，但是是不是原因？一个礼拜吃一次奶的人，回家未必灵修，在平时很多事反映到，我们的灵命可以反映到，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传福音，我们的奉献，我们的参与，一切都反映到你的灵命。所以你想象一下，作为一个牧者，一个奶妈见到这个婴孩骨瘦如柴，心里面那种无奈，那种难受， 你明白吗？你明白吗？在昨天、前天星期五晚聚会，蒲莲会一零一次的蒲莲会，讲完讲得精彩万分，可惜参与的人好少好少，所以有机会你会回来听我们的录即是 MP3 虽然我哋冇现场感受，但系都系唔好 miss 讲咯，相当好。虽然参与人好少，即系牧师提到一样嘢，就系我哋有时我哋咧操练吓，有啲时候习惯，有啲时候习惯嘅话，我就会比较灵修。我系成日习惯，我用每一个礼拜星期翻去敬拜，算系习惯。我1977年信耶稣，信耶稣之后。1977年十一月我信耶稣，由1977年十一月到而家，除咗病，除咗去旅行之外，我未试过唔翻崇拜，我未试过唔翻主日学，我未试过唔翻团契，我未试过，因为一个习惯，一个习惯，系一个习惯。咁咧就郑牧师话我哋咩坏习惯？其中嘢咧好勇敢话，一个就系懒，都好勇敢话懒。懒是不是令我们不回聚会不回主有个原因，可能是，但我怀疑除了懒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觉得值得什么，我觉得更加紧要去做，回主有重要吗？一年一次的配备很重要吗？其实很重要吗？背后很重要吗？我有更加重要的事要做。你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呼喊的人不是瞎子，呼喊的是我们内心里面那种的属灵的我，跟上帝说，上帝啊，我好想回主学的，上帝我想回蒲灵，我想祈祷会，我需要我灵命是枯干，神啊，可怜我。但是在我们前头走的另一个我，另一个心里面的声音，在再前头走的那个话，你很多时间啊，你知道更多事要做，知不知道？回主学，回祈祷会，回培灵会，你有更加紧要的事做，不值得回这些聚会，不值得的，不值得的。你收声啊，你不许他作声，唔值得，唔值得。而当呢个孩子被制止之后，佢冇被制止，佢更加越发大声话：大卫嘅子，可怜我！最后故事就改变，耶稣基督因为佢嘅坚持缘故，耶稣嘅福气就临到佢。这个瞎子就能够得到医治，然后耶稣就说，你要我为你作什么？主啊，我想能够看见耶稣，你的信求你来。当我们的呼求，神啊帮我，我觉得我灵命不好的时候，我们向神父呼应而有行动的话，耶稣就帮我们。你可以为耶稣，上帝很渣的，很渣的，他不能够自己发行动的。哦，见到这个人灵命不好啊，呼，灵命好，诶，圣经不好啊，呼，变到圣经好，不得的，耶稣很渣，上帝很渣的，怎样渣法啊？是一定要相信的。你呼求我帮你，你敲门我开门，你呼求我应允你。你不呼求，你不应允，你不回主后，你一点都不参与，不侍奉我的话，你何来好的灵性？上帝 sorry， 我能力有限，我帮不到你。帮不到你，是相信的。当你呼求，当你敲门的时候，我就为你开门，我就为你成就大事。再问一次，是不是一停下来那么难呢？这个人呼求耶稣帮我，是不是停一停来帮这个人是真的那么难呢？回事事情是不是阻了大事，人生就不行的了，一停下来嘛。回一次主学，回去祈祷会， 翻一次一年一次嘅蒲联会，我就唔掂噶啦，我点可以停下来做啲咁嘅嘢？我唔点，我唔可以停下来嘅，系咪真系咁难咧？系咪真咁难咧？有一个人问一个人，一个记者问一个人：，喂，知唔知啊？联合国啊，有个调查，联合国有调查，话咧现代人咧越嚟越越嚟越无知，又越嚟越冷漠。你对呢个调查有咩嘅睇法啦？咁嗰人就话：联合国嘅调查，我唔知道、啊。我都唔理会 ，I don't know and I don't care。愿意我哋明白我哋境况，然之后去在乎神都在乎嘅。其实整个故事我都讲嘅系，有时候我哋分辨重要同唔重要。喺个故事里边，有啲人将唔重要嘅变做好重要。而忽略咗真正好重要嘅事情，而耶稣基督系睇到人嘅需要，啲人睇到佢系赶路，去拯救呢个百姓，好大嘅事情。亦都睇嘅系人生命嘅改变，系你嘅信救了你。吓，记得耶稣讲个说话吓，你先求我嘅国，神嘅国。神嘅义，其他一切我都会赐俾你。同心祷告，真爱主，我哋喺里边，我哋真系承认我前，我将个本末倒置。我因为嗰种嘅缘故，我哋将啲次要嘅成为好重要嘅嘢，而将啲好重要嘅嘢变为次要。叫得唔到上好嘅祝福，等阵让我哋睇翻圣经十八福地嘅福，虚心嘅人有福了。虚心意思即系承认自己不足，承认自己嘅亏欠，承认自己属灵嘅光景。神啊，我早已将我哋众人顶平安堂众顶姊妹嚟到仰望。神啊，你知道我哋嘅属灵嘅光景，你知道我哋圣经嘅。知识，你知道我哋信仰嘅根基，神系帮助我哋去看重所应该看重嘅，让我哋珍惜喺你面前嘅敬拜，珍惜喺你每一日喺你面前嘅灵修，珍惜你俾我哋嘅话语，珍惜我哋嘅每一次嘅侍奉嘅机会，珍惜我哋同弟兄姊妹之间嘅相处，一切都系你都俾我哋，对我哋好嘅。让我哋因着履行真重视咗当重视嘅，我哋更加享受到主里边嗰个平安同福气，怜悯我哋，正如瞎子对你呼喊，内心呼喊话可怜我吧，因为佢见到自己嘅需要。当我哋觉得喺神嘅面前，我哋无不再需要的时候，正系我哋。需要呼求你的时候，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门。今日圣餐时候，我哋唱首诗歌，我哋唱呢个奇异恩典，温起立。我唱头两节。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欠我失丧甘悲忏悔，恨眼甘担。看见好大恩典，使我敬畏，使我 心得安慰，初信之时，寂寞因为尽是何等宝贵。呢阵系圣餐时间，我哋请两位商理嚟到台前。圣餐里面的饼表彰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来到去擘开，以致我们能够罪得赎。因为买到个饼先喐啫。 慈爱天父，我哋感谢你嘅恩典，我哋感谢你差你爱子为我哋舍身，神啊，我哋遵从你嘅命令嚟领受主你嘅身体。我哋深信呢个系一个奥秘，都系极大嘅恩典。我哋感谢你，真系你使我哋藉着呢个饼，以至个杯，以致我哋同你有份。神啊，我哋感谢你俾我哋睇见我喺面前，嚟到我哋寻求神你自己安慰，你自己嘅怜悯，知道我哋嘅无知，我哋系好多不配，以致我哋好多嘅唔明白。但系愿神你嘅圣灵嚟到感动我哋，嚟到了解神呢个系极大嘅恩典，这个以致我哋喺卑微当中睇到神你嘅荣耀。时常都是光照我们，我们感谢，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 圣餐为信徒而设，既然你不信耶稣，或者虽然信耶稣，你未有水礼，虽然不可以拿饼或者杯，但仍然欢迎你同我一同去站立，纪念耶稣基督十架的恩情。是不是每一位要拿饼的都拿到饼了？我全今天心领受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圣餐里面的葡萄汁表彰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为你而流出。我认真执着这个杯先喐着。 亲爱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满心的感恩， 因为我们能称为你的儿女，就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写的一切。天父啊，我们真的看到你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面流尽他的宝血，为要赦免我们，为要拯救我们，为要恢复我们可以称你为阿爸父。神啊，我们感谢你。神啊，我们真的极度不配。神啊，我们很多时在你的面前来到去省察，我们每一次在省察的时候，我们更加知道我们不配，更加知道我们的不足。天父啊，求你真的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来到去洁净我们，叫我们真的可以清清洁洁的，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到去敬拜，来到去赞美，以致你是悦纳我们的敬拜，你是喜欢我们所献上的一切的祭祀。神啊，我们感谢你。神啊，愿你与我们同在，永永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 是不是每一位要拿杯的，多拿杯的，可以同全甘心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对你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仰望你，因为你十字架上所牺牲的，不单止要我们将来有永生的福乐，有天堂、天家，有今日的教养，十字架的救恩更加要让我们在今生里面享受到丰盛的生命。正你说过，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但曾经何时我们的生命不得丰盛，因为我们没有依靠你。我们的生命不得平安，不能有丰盛生命，因为我们忽略了在你的话语里面那种尽心，忽略了同你那种灵交，忽略了每天的与你亲近，忽略了你要我们参与的侍奉，忽略了你要我们所关心的弟兄姊妹，忽略了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以致我们不能够享有丰盛的生命。神啊，透过圣餐提醒我们，我们与你合而为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让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让你的榜样带领着我们，学习你的样式，与上帝亲近，爱神爱人，怜悯我们，可怜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们。请坐。我们收杯时，我唱一首诗歌，我唱奇恩典第三堂第四节。敬过许多。 危险网罗，饱受人间苦楚，赐一令我平安渡过，他日归回天父，将来在天安居万年，人共于一菩提，好将最初梦人惊慌，赞美永不减少。 跟着奉献的时间，麻烦司事。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对神爱的回应，倘若你未是很了解，请不要介意，将奉献袋传开就可以。 我们一起为献金祷告。亲爱天父，多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到你面前敬拜你，也多谢你给我们有赚钱的能力。我们将部分你在你而来的献给给你，求你祝福越南，也求你教我们怎样用这金钱在你的事工，等你的名得到更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 跟着欢迎和报告时间，麻烦我们执事会主席 Peter。 大家午安。今天有没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是隔壁隔离的，是怎样？Teresa 同埋阿 Curtis 系咪？系欢迎你。仲有冇其他 ？OK， 请大家打开报告事项。OK， 咁本嚟紧星期三四月五号就系我哋每月一次嘅月祷会，咁啊欢迎弟兄姊妹嚟到参加，为到弟兄姊妹嚟到代祷，为到教会嚟到守望。第二项就是下个星期我们会有新的成人主日学，新的一班。咁喺四月九号，我哋十点钟开始啦。咁系讲叫提摩，讲提摩太后书嘅。咁系为期四堂。咁有 Wendy 姊妹为到我哋嚟到去教导啦。咁系欢迎弟兄姊妹参加，嚟到一齐嚟到学习，一齐嚟到去寻求神嘅话语。第三项就是我哋四月十四号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我哋喺 Fireside Room 啦，我哋就有受苦节嘅纪念晚会啦。咁个主题系受苦易仆，咁我哋会藉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嗰度嘅受苦易仆嘅歌嚟到喺一齐思想基督嘅救赎嘅恩情，都系欢迎弟兄姊妹参加嚟到一齐纪念耶稣基督为我哋嘅系钉十字架。我哋报告系咁多，我哋同起立，我哋唱。三一众， 赞美真神万福之间，地上山岭当真主人，天上万军中赞主名，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 我请请牧师为我作祝福。 我凭信心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因为父神的慈爱，圣灵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默祷之后可以散会。所以弟兄姊妹，星期啱啱嗰个星期五晚，郑彼得牧师所讲嘅操练嘅群体系讲得相当好，好嘅灵励，好嘅提醒。希望弟兄姊妹参与唔到嘅都能够再听翻我哋教会喺网站里边所有嗰个嘅 MP3 好唔好啊？唔该大家。